酒，军民携手振装待发大豺狼，更激起我斗志昂扬。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